次同大家讲古仔叫做《记号》。A 日，我爸翻屋企，竟然发现屋企门上边俾人画个叉号。佢依家意识到呢个可能系小弟嘅踩点。佢屋企只有佢自己同只宠物狗，自己因为上班嘅原因，基本上晚上先至喺屋企。呢个小偷一定系及中咗自己啦。讲到咁，小燕即刻用衫袖抹掉咗个叉号，仲向公司请咗几日假。到咗第二日，小燕一直用猫眼望住自己屋企门口嗰度，就咁样，大约喺下午两点几嘅时候，终于出现咗个可疑人物啦。呢个人成身着住黑色嘅大衣，仲戴住一顶鸭舌帽，帽檐压得好低，让人无法见到佢嘅真正面目。黑衣人行到佢屋企门口面前，见到门口上面嘅记号唔见咗啦，佢奇怪咁摸一摸个头，然后转身就往楼下走咗过去啦。一连几日，小燕每日都发现屋企门口嗰度俾人画上咗个叉号。有一次，佢又特意喺门上边拆咗层楼，但系嗰个记号仍然出现喺佢门上边。见到咁，佢即刻就揾物业啦。佢问物业近排小区有冇失窃案件，得到个答案系冇嘅。但系佢唔相信，佢要求物业经理俾佢睇当日嘅监控录像。令人奇怪嘅系，佢见唔到嗰个奇怪嘅人。呢日先系佢就谂起屋企嘅一个传说啦，将死之人能够睇到死神，死神喺攞人命之前会喺嗰个人屋企门口嗰度画上个记号。方便辨认，唔通呢个人系死神？嗰个神秘人又再一次嚟到小燕屋企门口嗰度，呢次佢望都冇望小燕屋企，就直接走上楼啦。小燕见到咁就笑啦。一个钟之前，去咗楼上嗰个门口嗰度画咗个记号，而且把自己屋企门口嗰个记号抹甩咗。果然，到咗第二日。佢又听讲嗰家人嘅细佬突然之间就猝死咗啦。呢一个方法，小燕一连用咗五次，五个人因为黑衣人嘅记号而死于非命，小燕自己就多活咗五日啦。到咗第二日，黑衣人照例咁嚟到佢嘅面口嗰度，回头望记号喺对面，佢就走咗过去啦。但系过咗一阵，佢又出翻嚟。神情古怪咁望住阿小燕屋企嘅门，一直咁睇，然后好似突然之间明白咗啲咩咁，佢伸手敲敲门。呢日先嘅小燕非常自惊，因为佢谂到对面嗰家人前几日一家老细去晒旅游，黑衣人一定系识破咗自己嘅诡计，前来索命啦。唔好，你唔好过嚟啊！小燕向住门口大声咁叫，黑衣人停止咗动作，然后询问咁讲。你是不是不想要我做的标记啊？不想啊，不想啊。黑衣人想了想，然后微笑地就离开了。小燕现在惊魂未定，坐在地上面大胆地吸住气，等到自己是逃过一劫。十分钟之后，敲门声又响起了。小燕惊恐地问对方是谁，但对方都没答应他。一团白色的雾气透过墙壁飘咗入嚟，然后认识一个人形。这时门开咗啦，那个黑衣人行咗入嚟。你一定系将我当作死神啦！黑衣人微笑咁讲，其实我系死神嘅助手，佢先至系死神。我嘅工作系帮双死神辨认死亡对象，而我画上记号就系为了唔俾死神杀错人。我俾你做个记号。其实是提醒死神，你家死的是一只狗，不是人。不过你拒绝了，这样。黑衣人旁边的白衣人握起了身后那把镰刀，一步一步地向着小燕走了过去了。